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此刻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叫做《爱你的两个我》。温岚拥有百变的造型和歌路，加之阳光健康的肤色以及火辣的造型，让温岚时尚感十足。而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亦或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那我们一起来听到温岚带来的《爱你的两个我》。 消失的我，对比我内心的落寞，我恨我自己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另一个我提醒着我，不能永远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以后如何面对生活？我就是他。 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他的叹息，宿醉了，他的心里又很美丽，雄望心长心里有没有关系？如果爱是座公寓，打那半点体人群中间破裂，心高高低低，门开启在梦送你离去，在这密闭空间里，大胆的想象你倾听过你的呼吸，在我回到那一天

着包袱，让大能量充足，走向路。谢谢你，像一片水在沙漠，让我的嘴天快黑，多远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有你陪，像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退，加油加油，相随，像一双翅膀带我飞，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谢谢你，像一片水在沙漠，我的嘴天快黑，多远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有你陪，像一棵大树。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叫做《等我回家》。像《等我回家》这样的歌呢，要是放在以前的唱片当中，肯定会被至少升高两个调来唱。用了偏低的调，正是为了契合歌词当中放低自己、诚恳认错，和过去那个年少贪玩的自己划清界限，回归平淡真实的生活意义。一起来听到薛之谦带来《等我回家》。 也许有救，反正会内疚，我犯下的错，借口已用尽，没什么意外，别像个无赖。爱要试探几个回合才可以，不需要声嘶力竭的证明清白，酒后还算清醒，我不算太负心，麻木到你根本懒得听，我不想辜负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我把我比作不能自控的小人，这世界太嘈杂，周边都是假话，你能不能再找个理由等我回家？

续要请出的这位歌手呢，叫做陈慧琳。她做事非常的勤奋，并且呢懂得感恩，性格非常的直率，很喜欢这样的女孩子。陈慧琳不太会和媒体周旋和打官腔，也说不出那些俏皮尖刻的言论，她的言语和音乐都透露出一种平易和善良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慧琳带来的《爱我不爱》。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 自我如此在乎，让人羡慕。那是谁的无助，会需要谁的最纯温热呵护，却让我得到一模糊。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竟各走各的路。伸手机一直肩上的温度，紧跟着自的弧度起伏， 我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看这是旅程的全部，你越温热痛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雾。怎么会不自主无心关几个字，我如此在乎永远陷入，那是谁的无助，会需要谁的嘴唇温热呵护，别让我得到一幕，也许你没说出口的寂寞，在拥挤车厢被紧紧困住，再找不到归属，想收起你指尖上的温度，想跟着自热呼噜起伏，你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暗示这旅程的全部，你越温热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我，肩上的温度，想跟着自的呼噜起伏，你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还是这旅程的全部，越温热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随行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五一小长假临近，不少市民计划出境旅游。检验检疫部门提醒，鉴于目前全球传染病疫情的复杂，市民出游一定要注意一些地区的高发疫情，提前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本周末就是五一小长假，北京市交管部门近日于高德百度地图通过对交通大数据的分析研究，预计从本周六开始，包括京藏高速、大广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等多条高速开始出现拥堵，当日的9点至11点为拥堵最高峰。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在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城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咱和波士智达3725888。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梁静茹，叫做《没有如果》。这是一首律动很轻快的歌曲，无论旋律、节奏还是配器，这首歌曲都非常适合梁静茹来演唱。梁静茹唱的也非常的愉快，为歌曲带来积极的氛围。一起来听到。 如果我说爱没有如果，错过就不必，是不是会难过？如果我爱能接受，那是不是也听过？如果我说爱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我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的确不知的我爱你。我想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必，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我不能爱的借口，那是不是有一天落寞？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没有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不想错过，穿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失去我。如果我爱的借口，那是不是有一天？ 播。 说说这张脸，忍我多少年，无边的边之间多少真表演，谁又能看见这张脸藏有几张脸。看看那张脸，一向是一座冰山，户外还有九寸，非常危险。如果能再见，放下他说好的永远。 主角，你不在未来，心渐渐冰冷，握你的手越紧张越疼，回忆的风光

精神科的医生提醒我们，宁可身边少些人，这六种人也不值得交往。第一种，爱随口一说的人；第二种，表面吹捧你的人；第三种，缺乏常规礼节的人；第四种，游离于团队之外的人；第五种，私心太重的人；第六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收音机前的你，讨厌和什么样的人来交往呢？不妨来跟我互动一下。同时呢，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成为那些不值得交往的人。好的，我们回到音乐本质上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的翻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在音乐的表达上，如今的李行亮明显更加成熟，更加自如，观众熟悉的暖心风格他也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到李行亮带来《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

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一支风格非常独特、主唱的嗓音特别的有辨识度的乐队，叫做苏打绿。苏打绿自己独特的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非常多人们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苏打绿带来《天天晴朗》。 却唱不了什么，散场为了冰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飞翔，把面具给你的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现出了太阳。你的心明亮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失踪的天使又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照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的遗忘。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想，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逞强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想做到悲伤又假，想到伤痛不老，就在巴黎吗，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老歌，伤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你像是几个模样，这一首歌后劲很强，弹奏寂寞的心情，你把我的梦激怒，爱的宝箱就是八零八，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让我跳首情歌来到的深蓝，时间走慢点，天变亮，时间也是好玩，转时都变了，两个人一起幸福唱， 我们继续来听歌，彭佳慧的《听到你一声再会》。彭佳慧的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一起来听《听到你一声再会》，来自彭佳慧。 你总在花间穿梭，像一只在迷途，习惯了自由，在来去的随风，藏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季回头，等着你甜蜜换你去酸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地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个什么，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 情绪怎会我的爱也留在你的心